woke up in a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那么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交友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希望能够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以我们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聊聊我们情感中的那些事儿。 哎，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一睹我们的风采了。同时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平台深度合作伙伴花椒，一起来一睹一下话筒背后的我们是长什么样。 没错，各位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博湖点秋香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这个嘉宾稍微稍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用我们俩关键词和一句话的形式，通过图片的方式，我们先提高一下对我们嘉宾的这个对，我们期待一下我们的嘉宾。来，樊雪，你觉得啊，你今天接触到嘉宾，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姑娘， 哎呀，我说个狠的吧。 你啊，上来就来狠的吗？就嘉宾说，那要不我先走。 特别残暴的一句话。 你说 ，Q 弹爽口，适合水煮，因为这样呢才能不失鲜美。我这话说的跟个怪阿姨一样。 您这是舌尖上的中国呀。 就是觉得很鲜，很可爱。 对，萌萌的哈。 对， 今天我们的 小可爱 这个姑娘哈，我们刚才也看到图片，的确像樊雪说的是 QQ 的啊，萌萌的，弹弹的，皮肤吹弹可破。那么我对她的印象就感觉这个姑娘吧，其实有那么点疯狂。我觉得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特别的好奇，今天我们的嘉宾究竟是谁，他有什么样不同的情感故事跟我们进行分享呢？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雨宁。来，雨宁给我们打个招呼。 欢迎雨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宁，然后很开心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节目。啊，另外说一下，我是张杰的小迷妹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联系我，咱们一起约一下演唱会啊， 找 一下我们的家族。 对，你看看 哈，这个颜值上是萌萌哒啊，就感觉小清新的感觉哈，感觉加了太多太多奶油滤镜一样的感觉，啊，但是这个内心啊，我刚才也说了，有点疯狂，疯狂就疯狂在他爱追星，他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的 idol 啊， 一张嘴还是大姑娘的形象。 那你平时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性格就比较贫，比较活泼好动，喜欢跟朋友互怼的那种，每天都被追着打的那种。 是吗？你真的 是？我以为他是萌萌小可爱的那种，第一印象就觉得。 所以说，就是你们其实这个形象，其实给人一种欺骗性，就感觉 骗子， 对，人畜无害的感觉，长相人畜无害， 啊， 但是哎，平时就是。你来打我呀。 对对对，就是那种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弄不死我的感觉。 就是他长相深得我们这种乖阿姨应该也会被男生喜欢。 那当然了， 男 生肯定 男生会比较喜欢。 对，这种 没有压迫性的女孩的长相。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出场嘛，的确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就觉得一开始我们就对雨宁接下来的这个生活的展开充满了期待。那么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还没有发掘到的雨宁的这个平时生活中的细节和一些性格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会通过这个环节的推进来进一步发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那就是一首歌两颗心，来看看我们今天雨宁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我推荐的是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之前也推荐过，看来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了， 一起来听 啊。那么这首歌曲好像是有点不爱出来哈，今天可能想让我们唱，那干脆我们俩唱起来吧。雨宁加入我们三个一起唱好不好？ 哇，好。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大歌词不太对了。 如果不是 我离不开大岭， 更离不开你。 咱们三是三个调啊，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有点崩溃，说这三个人怎么唱的调都不一样的，这明明是三首歌吧。 这个歌应该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关于友情的，我们刚才也预告过了哈。那么今天雨宁跟我们推荐这首歌的原因或者说背后的故事跟我们想怎么分享一下呢？ 就是我也是在看一个节目的时候偶然听到这首歌的，然后正好是和特别像这首歌描述的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俩在一起，就是这首歌一开始不写到说一开始见面互看不顺眼吗？ 是， 我们俩就是互看不顺眼， 就是一看第一眼觉得这辈子肯定是成不了朋友， 一看第一眼就觉得这姑娘哎长得我不喜欢。然后后来是我当时是作为一个转学生转到他们的班级的，我们俩是同学，一开始就是互看不顺眼，好像看着就很想打一架的那种。后来我们俩 郭大仇， 经过 见人家就想揍他。 后来我们俩经过一次同一次犯错误，正好是我迟到，我是一个比较没有时间观念的那种人，正好是我迟到，然后他也迟到，我们俩就在门口同甘共苦了一下，然后后来就成为了好朋友。 同甘共苦了啊！ 对， 就是这一次经历让你们俩就突然变得无话不谈了。 对，就突然发现什么三观啊、脾气啊都很一致的那种。 所以说，看人不能只看脸啊。 对，看人不能只看脸，人不可貌相。 你们俩就是性格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那究竟谁像夏天，谁像秋天多一些呢？ 我们俩都是那种时而像夏天，时而像秋天的那种。 也是了，两个人都觉得两个人性格中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对，都很像。 是不是比较感性的人呢？因为我就是这样，就时常这样，时常那样，就是导致让我觉得自己人格分裂。 你这是疯？ 对，我们那个有一句话不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我也是这样， 就是这种，我们俩都是这种性格的人。 后来我给自己归结为的原因是觉得。我比较文艺，比较感性，但是刚才童哥不是告诉我的吗？ 没有， 我 是 疯子。 对，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了一首歌，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雨宁，除了说这个我们还没有期待到这个爱情这一板块哈，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提到爱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聊到这个友情。那么提到友情啊，就现在很多的我在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上的很多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文超啊，还有这个彼得洛夫小狼等等一些朋友哈，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啊，今天我。 我们的嘉宾颜值很高啊，很想倾听一下他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互动话题环节吧，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与宁儿的那些生活中我都不说 的 那些 事 儿。 好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题目呢，就是好 致我们渐行渐远的 友情，对我 有点伤感， 有一点悲伤这个话题。 如果不是你， 收 收。那个为什么说今天说渐行渐远呢？是其实其实我觉得我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内心有触动，因为现在好像说那些高中的同学啊、初中的同学，包括小学的同学，现在已经 都不怎么联系了。 还有一些联系的比较密切，但是绝大部分同学好像那肯定跟在同校当同班同学的时候的 就不一样了，对，没有那么亲密了。 对，你现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再遇到这些朋友。 感触最深的就是生活的圈子什么的都不一样了，然后你们可以坐在一起聊一个下午，但是不能再每天都这么就是天天在一起聊天啊什么的，生活没法对轨了。 有可能说在聊半天或聊一天的情况下，也就是聊过去。 对，也就是聊过去，聊当年的老师、当年的同学、当年发生的那些八卦什么的。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对经不起反复的去咀嚼什么的，就只能聊那么一个下午。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再花一段时间聊的话，可能两个人就开始有点尴尬了。 对， 是 非常尴尬，你聊你的，他聊他的，他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不感兴趣他在说什么。 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入到，所以说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些年我们致我们渐行渐远的友情。其实我到这里也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咱们三个都互相讨论一下，说 好，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经历过渐行渐远的友情，那么为什么会渐行渐远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是深有感触，因为有很多这种情况发生，就特别好的朋友最后也不怎么联系了。我是觉得是我们想要的不同了，一个留在过去，然后一个已经马不停蹄地奔向未来，然后就导致我们兴趣喜好都不一样。其实大家都是互相尊重着彼此， 但是我还想 不想去打扰。 刚才雨宁其实也答到这个问题，说我们生活的圈子、生活的这个围绕我的话题、围绕我的事物已经开始发生千差万别 了，就不一样了。对 对，但是还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两个人都有点不那么主动的去找对方了，然后所以才导致两个人渐行渐远的？ 也有这个原因。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差那么一个劲儿， 对，就差那么一个，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怕打扰你，你怕打扰我， 对对。 但是 还有在想那种，为什么不是他先来找我，却是我先去找他的那种？对，女生比较矫情。 那么一般来说，只要遇到这种情况，就遇到说，哎呀，他不来联系我，我怎么好意思联系他？这种情况下，一般两个人就会。尬下来了， 对，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对对对，那这句话是最可怕的，我就是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接受不了的一种变化。但这个变化中自然会有双方的共同的理由，对不对？这也是我们那些年逐渐远去的友情。 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怎么今天突然间我们两个都跟疯了的似的？一个突然开始尬唱起来了哈， 唱的还不怎么样， 唱的还不怎么样，关键是那么第一个话题我们说渐行渐远的友情，但是我们既然说渐行渐远，但还没到那种看不见的程度，所以说大家我觉得今天可以拿起手机啊，跟你的过去的好朋友，非常在乎的好朋友，可以发条微信， 对，主动一下嘛， 一下。 对。那么第二个互动话题就是也是依旧延续我们的这个刚才这个话题哈，说我们都说爱情需要保鲜，那么其实友情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友情又该怎么保鲜呢？它和爱情保鲜好像方式不太一样。 雨宁有没有自己的方法？ 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友情怎么保鲜？我觉得还首先是要追求的东西一样，就是你要追上你朋友的脚步，或者你要拉着你朋友跟你在一个脚步上，你们俩一起前进才能一直在一起。 非常的赞同。 对，你看现在我们在花椒平台上，我们暖男哈，暖男这位朋友非常赞同雨宁的观点，送来了五个掌声。 谢谢 对你的观点表示认可。 谢谢谢谢， 我非常支持你的观点啊。 我就特别赞同雨宁的想法，因为我以前啊一直就特别护犊子的一个人，就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 对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认人不认理儿。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我可以说他不好，但是别人不能说他不好。 对，我也是这样，就我一直以为啊，友情是相互凝望， 是 到后来就是我们走的路越来越多，然后遇到的人越来越不一样，才发现友情其实是看同一个方向。 嗯， 这就够了。 对，我觉得两个人分析的还都挺有道理的，所以说接下来就差这个积极的落实到行动里面去了。 对，我们还是要行动起来嘛。 对， 对，就像你支持张杰、支持你的偶像一样啊，那份小热情是否可以延续到对你的好朋友里面？这话题稍微差的有点。 我们可以一起去追张杰吗？ 还是又拉拢家族呢吗？ 我们的小迷妹今天有点疯狂， 大家听到了吗？ 见谁说啊，最近张杰要开演唱会了，我们一起去看吧。 哎，他们都很烦我，就比如说在那个听到什么逛街的时候。听到张杰的歌什么的，我都会拉着啊，不要走，不要走，听完咱们再走。 要听完。 对，要听完咱们再走。 你的朋友都是真朋友 啊，对，都是真朋友，他们都很烦我。 哎呦，现在我觉得这个暖男这位朋友真的很暖男，给我们的雨宁送了五个掌声之后呢，现在又给我们送了，我数不过来了哈，已经送了应该是10个左右的，主播辛苦了，哎呀，非常感 谢， 谢 谢， 谢 谢， 感谢。 今天我们三个都不辛苦，正是因为你的支持，正是因为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觉得，哎呀，其实累点根本不算啥，因为心里是甜的，是 暖 的。 暖男把我们暖了， 对，暖男，谢谢你啊， 谢谢。 好的，也希望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的同步的音频的直播，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缘分的地方，非常神奇的地方，有可能在这里您能结识到一群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没准您未来的那个他就会在我们节目中替您找到了。 爱情友情双丰收， 是的，都要 桥梁。 对，我们每次来到嘉宾都是就感觉聊了很多很多的话题，就是聊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于友情、有关于爱情的一些话题。 嗯， 可以说很多啊。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几个人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都已经把这个问题很好的分析到位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差那个行动力。我觉得今天还挺好的。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问题就是说摆在我们这里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去解决。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也并不难办，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的去多联系联系你的家人， 呼吁大家不再拖着了，主动一点。 是的，嗯，这句总结很到位嘛啊，张杰的小迷妹今天很给力嘛， 在友情上也要做行动派。 是， 对，嗯，好，刚刚我们今天聊到了说我们这个话题是互动话题，是这那些年我们渐行渐远的友情。那么各位，您如果说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刚才的一些啊说到一些视频直播的平台，比如说花椒，比如说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您的这些互动的留言呢，我们实时都能看到，也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的交流起来，好不好？嗯， 您的关注是我们的动力。 是的，您要开始 咱俩跟 卖 唱一样， 今天连说话都有了自带旋律、自带节奏的感觉。嗯，那好，刚刚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聊的我觉得是非常的热闹哈， 嗯 啊，但是稍微的有点忧伤，但是并不可怕，因为可以解决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啊花椒，各位朋友们已经嗨起来了哈，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啊，我们的踏雪寻梅说又来看我们的鲜肉主播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像蓝莓，还有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啊，都已经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活力982，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 好的，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友情哈，接下来我们聊点嗨的。说既然迷妹已经来了，迷妹正式来到我们节目中了，必须得聊聊那些年。 对对对对， 我们 聊聊那些年怎么追星。 是，要聊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雨宁聊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们各位喜欢张杰的朋友，有可能就已经发现到雨宁了。 对， 通过非常敏锐的这个 联系一下我 啊，非常敏锐的这种嗅觉哈， 哎，刚才 接收信号，发射脑电波。 我们童哥一说张杰，聊聊追星，我们雨宁，哎，对对对，眼睛都放光了，不灵不灵。 说到我最拿手的话题了啊。哎， 看样子有不少故事。 对，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如果说你也支持您的偶像，或者说特别支持张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最后的时候期待到最后，因为雨宁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你们可以携手一起去看张杰的演唱会。好，雨宁来说说你那些年疯狂的那些举动，来可以说一下。 其实说疯狂的也没有特别疯狂的，还是要呼吁大家理智追星嘛。 你一上来就要开始这么就是铺垫这样一种基调嘛，然后来衬托你的疯狂是吗？ 对，然后先说一下，然后再开始嗨。 好，你是当年是怎么哪一年开始喜欢他的？ 一本正经的疯狂。 我是2008年开始喜欢他的， 已经9年过去了， 对，占了人生的很大一部分了。 您说我年龄一点都不大。嗯，那你当时就是其实每个人追星的方式不同，那你既然说你这么支持他，你是怎么追明星的呢？ 就是每天把他的那些节目啊或者他的一些照片啊什么都存在手机里，然后只要看到他的东西就要去买。 嗯， 然后看演唱会就期待了好久看演唱会，在去年终于看了一回。 哦，现场看到了。 对，现场看到了，特别感动，一看见他就想流眼泪的那种感动。 攒钱的过程是不是也觉得挺开心的，挺幸福的？ 对，就是一点一点攒着，哪怕不吃饭，饭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哪怕不吃饭也要攒钱去看演唱会。 嗯，因为终于感觉一切的努力，一切的行动都是有都是值得的，有回报的。 嗯， 因为可以亲自看到自己的偶像。 对， 那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疯狂这件事儿，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个迷妹，大迷妹啊。他是怎么着呢？他是有段时间他要考研究生，然后呢他是这个封闭式的一个学校啊，正好那段时间周杰伦要来北京开演唱会，然后呢这时候他就派到他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也是攒钱攒了很久，然后去杰伦的现场去看到了这个演唱会，然后呢他不能出来看嘛，就只能说两个人打开了那个视频的通话，然后及时的给他直播了，用流量直播了一场演唱会。啊，可以说是既是一份温暖的友情，也是一种疯狂 的粉丝。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朋友，因为我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张杰。然后我们初中的初中同学有一个特别暖心的举动，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陪我一起去看跨年演唱会，因为跨年演唱会每年都会有张杰去演出嘛。 嗯， 然后我们就现在即使都分开了，大家分开好几年了，也会就每次就跟一个默契一样。 嗯， 一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建一个群，然后在群里开始讨论说啊第几个节目啊什么的，然后一起出来啊，就特别暖心。 嗯嗯，你说 就全班好二三十个人一起陪我看的那种， 被好多人呵护着的那种。 啊，这种感觉 特别暖心， 太棒了。说我支持一个偶像，所有的人都陪着我一起默默的关注他。 对对对， 这种感觉特别棒。 然后他们看到一些有关张杰的东西啊什么的都会告诉我，在比如说在电视节目看了，突然一个微信发过来，快看看几几几台有张杰。就那样。 但是我其实也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偶像，你这么支持他，他给你带来最多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就是鼓励吧。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努力又特别有正能量的那么一个人。 是他的人生故事吗？ 然后也很温暖。对，他的人生故事我会去，对，很励志，我会去了解什么的，然后会激励自己吧，像他一样努力。 所以说我觉得雨宁的这种追星方式，我觉得是可以被推广的。因为大家刚才他也说到说我们追星要理智，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可以在偶像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多就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更加努力，更加的拼搏，也更加的执着的追求梦想， 他身上的闪光点。 对，这些都是偶像影响粉丝的一些我觉得特别正能量的事情。 就我见过不理智的呀，就是在封闭式的学校翻墙去看演唱会，就是看周杰伦的那场演唱会。 咱们俩说的是一个人吧。 然后还把自己给摔了。 哎，大概你们可以问一下，是不是对上号，就同一个人？ 他们可能是都在同一个封闭学校吧，我觉得。 估计是。 一个偏理智，一个就相对来说没那么理智。 但这个是个反面教材啊，各位。 学习了。刚刚我觉得这个话题一说起来，就是雨宁也嗨了， 整个人都开心阳光起来了， 说不完。 所以说， 他眼睛是那种笑眼，好可爱。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大概用一句话、一首歌来送给你，张杰的一首歌。 完了， 这就是、 又要唱了。 这就是爱， 是偶像的歌呀。 这不仅是他对张杰的爱，也是你的同学们、你的朋友们 对 你的 爱， 对大家都支持我，特别的感谢大家。 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到了友情，也聊到了那些年我们当过的迷弟迷妹。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既是有泪也有笑啊，虽然我们并没有流泪，因为今天我们觉得还可以拯救一下哈。 对啊，还可以改变的解决的事情吗？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我的心事只让你知道。那么今天我们的雨宁跟我们分享的你的心事是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帮助我嘛，我不太懂得怎么去拒绝别人。 哦，我觉得这个话题突然转得有点快，刚才很疯狂，但突然又转移到了这个 困惑上去。 其实樊雪之前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她说啊，哥，我这个问题不是特别会解决，就是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擅长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今天跟雨宁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是不是咱们俩有共同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就是当这个人楚楚可怜的开始求你的时候，你就有点受不了了，自己的 对， 就是那个那根线儿已经断掉了，崩掉了，然后反而说你不帮他，你心里还有愧疚感。 对对对，就是那种我明明可以帮、要不帮帮他的那种， 对， 但是我却没有帮他，就很愧疚。 遇到让你为难的事情的话，你会去做吗？ 那好像也要看他怎么跟我说了。 嗯，这是我之前也是帮各位，就是我们也是一位嘉宾帮他分析过哈，说我当时是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说大家可以哈，其实我们也是鼓励同学之间、朋友之间互相的帮忙，这是要必须的。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列一个事情的轻重缓急的一个清单，就比如说现在我最需要先做什么，然后其次做什么呢，再做什么，然后列一个清单之后呢，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可以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比较急的环节的话，那就可以替他做。如果假如说不可以的话，那就还是要实话告诉他。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男孩可能会偏理性一点， 就 是像我们这种女生，真的是 经 不住，就是自己也没太有主见，还怕别人失望，然后又反而怕别人，就是一是他觉得他可怜，二是怕他怪自己， 对，受不了的那种比较失望的眼神。他在求你吗？ 其实是就是拒绝的方式不是特别懂，是不是？ 对， 我觉得我这个话题也是把我们这个问题抛向我们的各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啊，就是面对一些不是特别想就是做不太方便做的情况下， 或者是为难， 那有哪些拒绝的方式比较有效，既不伤害到伤害到我的朋友，也不伤害到我本身，那么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后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的平台上，我们都能看到。好，接下来我们刚才预告的说，我们这个雨宁要公布他的联系方式，要找他的好朋友们啊，各位迷弟迷妹一起去期待一下张杰的演唱会。那 对，一起约着看嘛， 对， 家族们， 对，我的家族们。 对，你的这个联系方式是什么？公布一下。 嗯，我的微信是133-6363-5071。 133-6363-5071。 嗯，对对对。 好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是我们雨宁的联系方式。如果您也支持我们的雨宁，也支持我们的这个张杰的话，也可以加入到他的这样联系方式。 对，加我们家族。 对，可以结伴去看演唱会了。这是一个正能量的追星的方式哈。 嗯， 那好了，今天的博物点秋香的时间也到了，我们该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帅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聊聊他的那些情感故事，也期待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8.2。 接下来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